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过了一个礼拜啊。这个星期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得胜这个题目啊，那么得胜者如何才能够在地上来服侍神？另外我们还讲了有关于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大家还能记住我第一讲讲的什么吧？神第一讲的时候讲的什么？得胜者，讲到了有关于上帝对造人类的时候，就是让人能够和上帝一同来执掌王权，来和他做王，坐在宝座上统治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讲，是吧？那么第二讲呢，我们讲到了有关于得胜的条件，进天国的两个条件是什么呢？进天国的两个条件，基本条件，有最基础的条件，哎，当悔改，还有什么信福音，感谢主啊，是长老说。那么这是进天国的两个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得胜者，要得救，必须先有神的生命才能够进天国。也就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明白过在天上的生活当中，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三，我们讲到了得胜者的道路，得胜者的道路我们讲到有关于如何认识神的国，什么是窄门，谁才能进窄门，还有呢，就是什么是小路，什么样如何走在这条小路上，以及我们在这个小路当中如何去做得胜者。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得胜者的侍奉，得胜者是如何来侍奉上帝的，我们今天主要来讲这一点啊。我们先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带领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主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敬拜就是来侍奉你，我们今天的敬拜愿意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愿意诚心诚意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基督，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求您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也求你的使者四维安营，来保护我们的教会，保护我们的心，也使我们能够在你的保护当中能够得到得见亮光。求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好，当我们走在得胜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够来操练侍奉？起码要注意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要竭力的操练在地上侍奉神；第二点，要竭力的操练自己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这两点要操练。那么在操练侍奉中，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得胜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谈到侍奉，我想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了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都应当侍奉神啊，参与侍奉。那么作为一个得胜者，他侍奉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5章21节所提到的，要忠心侍奉神。马太福音25章讲到了刚才有一个什么，一个大财主，一个人要往外国去，那么他走之前就叫他的仆人来啊，给了他们钱，一个给多钱？5000，一个给了2000，还给了1000。那么这三个人啊，有两个，一个是5000的，一个2000的，说耶稣说什么？好，主人说好，你的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快的快乐。有两个忠心提到了，是吧？第一，良善又忠心；第二是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那么在另外一个呢，就是领了一天的，他没有得到主人的称赞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赚钱，是吧？他把钱给什么？给埋藏了。哎，所以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那么这段圣经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得胜者，他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对他的仆人的称赞，说你这又良善又什么忠心的仆人。那么这里提到了良善和忠心，什么叫良善，什么叫忠心？良善我们知道就是上好的意思，是非常好最好啊。这里良善主要是为了解释忠心，而忠心什么叫忠心呢？啊，就是把你的最好的上好的献给神使用。哎，这个中国有的古话叫尽己之心之为忠，这是在这个论语当中说的啊，就是说尽己之为忠，推己之为恕啊。怎么翻译呢？就是说你尽自己的心就是忠心，把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啊。尽己之为忠，推己之为恕。那么在新约当中，忠心这个词汇提到了66次，单单在保罗的教牧书信当中就占了17次之多啊。那么可见保罗在写教牧书信的时候，吩咐提摩太、提多还有众教会的神的仆人如何来教养、来牧养神的教会的时候，谈到了教会的侍奉啊，他用了17次的忠心。那么一个人忠心的服侍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保罗自己，他自己的人生的终点快到的时候，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他就斩钉截铁地说啊，对不起，我没有做好这工作。不是啊，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哎，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第三句什么？哎，做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从今以后，有公义的观念唯我存留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观念唯我存留。他可以这样毫不犹豫的斩钉截铁的这样说。所以保罗的一生，就是全力以赴侍奉一生，保罗的一生也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一生，保罗的一生也是将自己完全摆上的一生。那么这是新约记载的有关于忠心侍奉神的例子。旧约有没有呢？有啊，旧约也有，在民数记第12章啊，有关于说到摩西啊，耶和华神说到，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什么尽忠的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旧约里面说到有关于忠心的例子，比如说撒母耳啊，说这个耶和华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章35节说的。耶和华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仆人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说撒母耳是一个忠心侍奉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神所使用的仆人，神所拣选的那些将在神的国中与神一同掌权、与他一同管理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的得胜者的基本的条件，就是什么？忠心啊！这是有关于忠心。谈到忠心，我们知道如何侍奉才算是忠心呢？忠心的侍奉到底有什么标准？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才叫忠心呢？起码有3条啊，我们要注意。第一，就是要对神的话忠心，对神的话忠心。我们知道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啊，耶和华就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是吧约书亚啊， 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什么顺利。这是给约书亚说的啊，所以要昼夜思想，要道路亨通，要凡事顺利，就必须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就必须要对上帝的话语谨守遵行。就像诗篇告诉我们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是诗篇第几篇？第一篇哈，哎，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上一棵树，在那修成啊，按时结果子就，凡他所做尽如顺。恶人却不是这样，哪像康比被风之探。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喜爱义人道路，恶人的道路什么？却必灭亡。这是诗篇第一篇啊，昼夜思想，白天背完了，晚上再背，晚上说梦话就背这个啊。昼夜思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谈到这一件忠心的条件，对神的话语忠心的时候，马上就要想到我对神的话语是否认真的思想、认真的研究，并且恳切求圣灵来借着神的话语让我明白上帝的旨意。玛利亚当时见到天使以后啊，天使跟他说完话，他说完话以后，他不是就完了，他反复的什么去思想。哎，这样的默想可以带给我们清楚的不可估量的帮助和祝福，并且能够在服事的道路上不至于半途而废，而是要坚持到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第一点就是等我们反复明白了以后，就是要不仅到这个位置，而是要对神的话语去什么，去竭力的争辩啊，竭力的争辩，就是你反复想完以后要竭力的去争辩为神的话语啊。那么这是才能够让我们接这个固守真道，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哈。那圣经里边就是犹大书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给你们，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一次性啊。那么要为神的真理去竭力的争辩，这里的争辩翻译成中文还翻译成征战啊，那么也就是为神的真道，真道呢去竭力的去征战啊。那么我以前讲到有关于进展门的是要是吧，努力的进展门是吧，这个努力翻译成中文也是同样的词，征战，要征战去打败敌人的诱惑迷惑来进入战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征战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36节里也说到同样的词汇征战。所以我们在神的真道方面，我们绝不可以有半点的妥协啊！你对神的真道你不妥协，神对你非常认真啊！这是神是真实的啊。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异端这样猖獗猖狂，就是原因就是扭曲了神的话语啊，断章取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许多人不愿意为主牺牲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样的话就随流失去啊。那比如说就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人抓住圣经的一句话啊，他就开始大做文章啊，说一定啊，这个圣经里面有关于啊哥林多前书15章说到啊受洗的事情啊，抓住一节圣经，他说一定要为死人受洗啊，人啊这个自己的家人死了以后还没信主，那活着的信主的可以给他施洗啊施浸，这样的话呢，在他在这个去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中途站上啊，天使还可以再次向他传福音，哎，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啊得救。这样的传，就是说这种邪说呢，一直流传了很久啊，到今天还有。这样的话，这个按照圣经的教导是绝对绝对的错误。但是为什么这种异端邪说传了这么久呢？就是因为他 他们抓住了某一节圣经来断章取义，大做文章，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为异端。因此我们说，对神的话语怎么去读呢？一定要默想，一定要思考，一定要研究，要认认真真的读，并且竭力的为神的真道去争辩，然后固守神的真理。第二点，要对神的家忠心。刚才我们谈的是对神的话语忠心，对神的家忠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说什么？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神的教会是用真理当作我们一切敬拜、侍奉、为人处事、教导等等等等的原则。因此我们对神的家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定要忠心耿耿，像摩西一样。摩西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到摩西，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我们今天也要效法摩西，为了神的家、神的教会全然敬忠。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尽到全然尽忠呢？有什么条件吗？那保罗告诉我们了。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的时候呢，就给我们说到：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时代，我们都应该持守神的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啊，乃是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啊。大家我再念一遍哈，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第一不丧胆，然后呢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第三不行诡诈，第四不谬讲神的道，只将真理什么表明出来。这是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的，说我们处在一个神呼召我们出来的位置上大家都有这个职分。那么我们侍奉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自己的功劳，也不是我们有这个资格，不是，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乃是因为什么？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神的恩赐也随之就临到了我们。这是神的主权。圣经里面把神的主权说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上帝说他的主权什么？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话，就是上帝说我要恩待谁，那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什么就怜悯谁。这就是我的主权。这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就将他的职分托付给这个人。这是人完全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我比别人好，不是，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出来可以荣耀将荣耀归于自己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恩典神学若没有建立起来，人就没有办法归荣耀给神所以如果把恩典误用了，神给我的恩典恩赐误用，就羞辱了神的命不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对恩典有更加严肃、更加负责任的了解了解圣经关于恩典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既然蒙了这怜悯，受了这职分 那么一个蒙怜悯的人不是一个没有自尊的人，一个蒙怜悯的人也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不是啊。保罗接下来就说了，我们就不丧胆，我们就不丧胆，因为我们蒙的是谁的怜悯呢？是神的怜悯。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主宰者，主权者，他是历史的主宰者，领受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不想那些常被人所怜悯的可怜的人要犯一样，那变成一个没有骨气的人，没有奋斗力的人啊。你比如说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宗教改革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谁啊？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呢，他是一个德国人啊，他是脾气，德国人大家都知道脾气很暴躁啊，他很暴躁脾气啊。哎，这个我以前就在德国那个明星周刊工作，那德国哎呦一个个都是这个大暴躁的脾气啊，动不动就发火啊。我的脾气就这样练出来了啊，今天不发火了。马丁路德也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我觉得和他们语言有关系啊，他的语言就是 Nimm den Platz, listen to the next啊，他让你请坐的时候 ，Nimm den Platz 啊，好家伙，这是打仗嘛，不是哈？这个我想呢，这个马丁路德可能当时也是这样，所以当他改教的时候，他就当时啊为神做了很大工作。这个时候魔鬼急了啊，魔鬼急了以后就来到他面前，就把他以前犯的所有的罪一一的给他摆出来了。你犯这个罪，犯这个罪，犯这个罪，犯这个罪，摆在他面前，他看一看啊。哦，他说这些罪我原来确实都犯过啊，然后他就用红圈啊笔啊都给画下来了，画完以后呢，说这些罪过犯我都犯过了。最后他加了一行字，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啊，还是蒙了神的怜悯。魔鬼这个时候呢就急了啊，就是暴愧蒙羞，退后受辱，拒绝了魔鬼的控告。他没有妥协，没有失败，没有变成一个丧失战斗力的人啊，而是从马丁路德的内心深处，他知道因为神的怜悯，所以我今天变得刚强，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今天能够站立得住，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我不怕遭灾害，因为神不会放弃他和我所立的约，所以我可以勇敢地面对一切的困难。神的怜悯是出于上帝的最高的智慧，他的恩招是永不后悔的，他不会说哎呦我这件事我弄错了，不会。这就是我们勇往直前的力量。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保罗说就不什么丧胆，绝对不能丧胆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历史上的伟大的布道家，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是这样的勇敢，他们见到了普通人没有见到的，他们蒙的怜悯是普通人没有蒙的，说明他们看见了美好的奖赏。像斯蒂凡一样啊，在临死之前他要为那些拿石头打死他的人祷告啊，因为他看见了耶稣在上帝的右边。那么一个蒙了怜悯受了职分不丧胆的得胜者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工人呢？他应该是在一个生活中把神由神而来的这种生命的本质兑现出来的人，他应该是一个使自己的生活与蒙召之恩相称的人。相称英语当中是 balance 是吧，相称啊，就他自己的生活与蒙召之恩相称啊。那么这个就平衡的意思，相称啊，就是说是两方面都能够实实在在的平衡。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就传达的信息就是生活怎样彰显生命。所以这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第二节，保罗就提到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啊。这几件重要事就是一个神的仆人的品德。第一，在神的家中，我刚才我们说到尽忠的第一点就是要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绝。在侍奉神的工人当中，跟随主的工人当中，有一件很可怕的现象啊，就是说在光明里，在人面前啊是一套，而在看不见地方过了另一套。 啊，这20年以前有很多中国还没啊真正开放呢，啊，有一批传道人从美国去了，给中国人传道，啊，这是我们这个教会人告诉我的啊，传道以后又特别感动人啊，感动人，感动极了。这个完了以后呢，就中午吃饭去了，外国人上麦当劳了，当时都是排队啊，哈、啊，哎。他们一看，哟，他人怎么插队？他外国人他也看不出来，在刚才就在他们聚会的人都在里边呢，他们也不排队，上前面就插队去买。我是外国人，当时我对外国也特别客气哈，哎，那就是说，哟，很多人就，尤其那些软弱的人啊，他就绊倒了啊，在人前一道，人后一道啊，那就不好啊，他应该和中国人一样在那排队，这是一个，我们教会的人告诉我一个故事啊，这是真实的。所以保罗说了，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我们蒙受神的救恩的恩典是白白的，我们蒙恩之后呢，要承受神的应许，就要带有责任心啊。我们蒙受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蒙恩之后对神的这种应许是带有责任性的应许。那么这个责任要求我们要向神交账，因为谁说我多给谁就向谁什么多要，哎，少给谁就向谁少要，我们领受的恩典越多，我们就应该越有责任感。就像领5000领2000，我们的职分就要求我们要存着战战兢兢的心，预备神将来的审判。所以一个忠心的得胜者就会坦然无惧的接受审判。基督徒还接受审判吗？基督徒接受审判吗？接受哈，哎，我们圣经里边有什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吧？白色大宝座是我们不接受啊，那是什么？那是这个不信主的人啊。但是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是吧？这有圣经根据，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告诉我们的啊，说这个因为我们众人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啊，说到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这种审判不是说这个关乎灭亡的审判，不是啊，不是说你要灭亡或不，不是，而是什么？关乎我们是否，我们的是否是否被拒绝的审判啊。那也就是说，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就说他的是空，他的是否是不是啊能够被神承认，这是一个意思啊。在哥林多前书，这是。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没有被神弃绝以前，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弃绝暧昧可耻事的一个人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神啊，就是神的仆人，神是按照他们的才干啊、经验啊、这个学术水平来说呢啊，一个人呢可以为神的国可能做更大的事情。但是由于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啊自己的软弱，把神给我们的才能才干埋没了啊，漏掉了啊，这个把这5000银子呢啊，用了4000还没赚，4000赚5000应该哈、啊，这样的话呢，就没有真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都在对付当中进步啊，所以做得胜者嘛啊，做得胜者、啊。所以说我们自己有一些毛病，或者说小事情不肯弃绝、不肯悔改、贪爱这些东西、藏这些东西啊，我们就隐蔽了神要通过他们向世人显出来的荣耀的光辉。所以我们可能有更大的能量去显示出神的光辉，可是因为我们自己呢不能够对付啊，所以说这是我自己学的功课，很多功课要学习，学习完了以后要悔改，悔改以后要进步，大踏的步前步前进，不要向这个魔鬼屈膝，要向马丁路德学习啊，我然而我还是什么蒙了神的怜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武器，击退魔鬼一切的攻击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信诚信真实的神啊！再说一遍，我们的神是诚信真实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绝不会丢弃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因为我们不过他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是尘土，是人。神对他的儿女所怀的意念不是恶的，是清洁的，是良善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人面前要如此，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脾气，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习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气质，但是这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受文化背景或者是受家庭来影响的。这些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不会妨碍我们成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神喜悦诚实，神喜悦清心，神喜悦正直的人。圣经说清心的人必得见什么？见神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见神啊！所以那些诚实的人，他们住在圣山上，对正直的人，耶和华没有存留一样好处不给他们，是吧？哎，所以说神喜悦诚实。第三，在神的家中尽忠的第三点，就是要不谬讲神的道理。这刚才那个保罗说的啊，谬讲神的道理，就是没有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啊。当我们把圣经任何一段经文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传讲的动机一定要纯洁，要以敬畏的神的心来说话。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的灵照明你话语里的信息，你要使我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代，对这个时代这个时间段的人去讲明你的话语，那把你的永恒的心意讲出来的时候，那么对这个时代这段时间段的圣徒，我一定要按照你的意思讲清楚啊！就像我们今天学习启示录，还有初代教会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同样受到鼓励。初代教会就是因为启示录的盼望，他们站立得住。今天我们今天学启示录也是这样啊！每一个时代，圣经都给我们说话。我们不谬讲神的话，应当成为我们侍奉的基础啊！那么我们的侍奉是为了神的道。而站在人的面前，把神的心意向人说明，把让神的道在人的心里面重生、光照、引导和建造。重生、光照、引导、建造。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说：“你要是不是从上头来的，没有这么大能力，是吧？来买好你来买好耶稣，啊。”当时耶稣人都不理啊，是吧？在街上以后，啊，没人看。啊，这个尼哥底母是个大官啊，国务院的，啊，在中国也国务院的领导人啊。他晚上来见耶稣，若不是从上头来的，你没有这么大能力。哎，你看我从我口里出来的，啊，耶稣一看，哟，你了不起，你眼光很厉害啊。没说啊，耶稣直截了当的，没给他转弯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这句话很厉害哈，就是你要不重生的话，就不能见神的国，看都看不见，啊，不能进神的国。啊，重生很重要啊，我在神面前啊，要有重生，让神的道在我们里面重生、光照、引导、建造，啊，这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保罗提醒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传讲神的话语的动机要纯洁。纯正的动机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困难的环境当中，从神那里汲取智慧和力量。再说一遍，纯正的动机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困难当中，从神那里汲取什么智慧和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神面前就是死了，就是钉在十字架上， 我觉得这个保罗说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他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有这样的心，你就无往而不胜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当把我们的圣经的啊，我们圣经要解释得非常清楚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神啊，敬畏神，爱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就能够传讲神的话啊。我们下一个季度就要是宣教传福音，传福音之前呢啊，那我先给你讲一个，然后呢布道家再来给你讲有关于宣教啊。你要先什么？先顺服，敬畏神，爱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来，然后你才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你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第四点，在神的家中进入的第四点，就将真理表明出来。这刚才保罗说的，那么这指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活要与我们的这个所讲传讲的信息要一致啊。再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传讲的信息要什么？要一致。如果弃绝了，我们弃绝了那暧昧可耻的事，不行诡诈，认真的将正直的心来侍奉神，再加上我们实实在在的爱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不谬讲神的话啊，不就又让我们的生活印证我们的生命的话，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将真理表明出来啊。说今天的教会，我们知道可能有正统的教育，但是呢不信主的使命不是看这个，不看我们的教育啊，他不信他看什么教育，他看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生活中啊，是不是把我们信仰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给你表达出来啊。所以说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啊，信心行为并行。当我们勇敢地将真理表明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受到不信主的世人的攻击，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属魔鬼的啊。我们不要惧怕人的攻击和诽谤，这是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啊。圣经说啊，不要惧怕人的诽谤，你要惧怕人的诽谤，那么你就不配做神的工作，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说，相反一个没有仇敌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一直走顺利道路的人是非常危险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十二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什么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什么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保罗最后说，在神面前要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做到了前面这四点，哪四点呢？刚才我强调四点，第一点就是将那暧昧可耻的事情要弃绝了啊。第二点呢，就是不行诡诈；第三点，不谬讲神的道；第四点呢，就将真理表明出来。如果我们做到这四点以后呢，我们就达到了一个见证的目的，就是见证什么呢？就是在上帝面前把我们自己建于他人的良心，使我们在他的内心深处不得不承认我们就是神的仆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当我们了解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当今时代我们如何来做神的工作啊。人的良心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那么这是一个普遍恩惠啊，信主的不信主的他都有良心是吧，哎， 杀人犯他有时候他也有怜悯的心的，是吧？他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啊，有时候他也啊，那么就可以这个良心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见我们的真实和所是，我们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愿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不断地认识自己深处良心的深处，来严谨的去自省，自己省察自己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仅蒙神的怜悯而得到这个职分，并且还与这个有这个与这个职分所相称的一个品行在里面啊。这是这个有关于忠心侍奉的啊。第二个，第三样，在忠心侍奉上要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啊。啊，路加福音那个16:10告诉我们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是谁说的？这就是说耶稣说的哈，就是说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以为我要做大事叱咤风云啊才叫做哈为神去做工，不是啊。但是主耶稣呢，在路加福音明明地告诉我们，从小事开始，是吧？您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不要一下子就叱咤风云啊。神让你啊，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去做神的工作，那我就去甘心乐意啊。有很多例子，你比如说美国，我们知道有一个钢铁大王啊，这钢铁大王呢就和这个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还有这个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是吧，齐名的一个钢铁大王啊。这钢铁大王他的名字啊，就和这些大财阀列在一起的，他就叫啊，卡内基，是吧？安德鲁·卡内基啊，安德鲁·卡内基呢，他在美国的工业史上啊，写下了永难磨灭的一页啊。他曾经征服了钢铁世界，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他衣锦还乡的时候呢，他的跃居世界首富。当他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最初呢，在织布厂里面去做这个学徒工。啊，他当学徒工的时候呢，当时就是最优秀的学徒工，最好的学徒工。所以不久呢，人们发现这个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在这里可惜了了，给他介绍一下，给介绍工作啊，你去当邮差去吧。当时邮差是好工作哈，好差事啊，邮差。然后他就第一次做邮差的时候，他就立定心志，我一定在我的手中一定一封信都不让他遗失啊，他就这样下定决心。所以说在他功成名就以后，有人去采访他了啊，有钱了啊，记者也都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在功成名就以后呢，他为什么出名，他就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贡献给了社会啊。那么就是他的财产呢，就是说他的财产的巨额，他这个那个额数的巨大，就可以和相当于这个诺贝尔设立诺贝尔奖金的这个科学家实业家啊诺贝尔本人相比啊。所以说人们心目中，就美国心目中他是英雄啊。人去采访他的时候呢，他毫不犹豫说，我没有什么啊，你知道怎么成就的，我没什么。当我年少的时候，我立定一个主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竭尽心力地去把它做得最好。哎，我不是去啊去这个稳定，我要去做好，神就看见了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也同样要求我们要忠心，要我们竭尽心力的去操练忠心啊，在每一件事情做得胜者啊。所以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神一定也会把大事托付我们去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应该特别的知道，一个得胜者的侍奉一定是在各个方面向神忠心的侍奉。所以我们一定要向神至死忠心，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为止。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勇往直前，使我们能够在为你的道打那美好的胜仗。主啊，也求你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向你忠心的侍奉。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 谢谢牧师的正道，下次我们感恩奉献的时刻，我们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用乐意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做我们的奉献。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数算主恩》，请诗线的同工们预备。 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当你忧愁伤感，是否就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定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作为你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 一起起立来唱。 主的恩典永远都要数，主的作为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 顾。让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一天再次把我们带到你殿中，用歌声用我们的心来赞美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今天牧师给我们讲的道，把你的信息，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我们。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你却用你儿子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所以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要我们知道我们都不配，但是你却赐给了我们这么许多，所以我们在得胜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奉献，要侍奉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种心智，也请你继续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在今后的侍奉中，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你喜悦的忠心和善良的仆人。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一份收入，今天我们把这份收入一部分奉献出来，请你用在你所喜欢的侍奉上。以上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所求，阿门。 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愿主赐福保护你。 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 阿门。 阿 请坐。